我他叉呢輪依家咧，其實就新聞嘅獨立篇，因為將之前好多嘢講嘅獨立一篇嚟講嘅。 即係我他叉呢輪依個異世界版， 異世界又第二次人生特集。其實係 我相信我哋唔使我哋講，大家 都知嘅，因 為略有所聞嘅。 因為係好難一地炒到係一般，其實唔係好講摘新聞嘅媒體都講嘅。 朝日都有提起啦。 哦，咁個原因就陣間先講，我哋先講發生咗咩事先。 嗱，一套動畫第二喺人喺異世界過第二次人生，咁咧就突然間宣布動畫化終止， 咁先宣布動畫化終止， 係宣布動畫化， 然後咧就有人就話咁咧就原作者就唔知喺掘翻原嗰個小説嘅作者，都喺2012年好似係佢喺 Twitter 上面啲。仇恨言论 系啦，即系大家 系 啦，好憎呢四粒字 啊！ 老实 讲 ，hate speech 啦 ，hate speech 啦，系啦 ，hate speech 即系呢个，即系佢形容咗中国同韩国呢两个国家，佢系 啲嘢啦， 系啦， 紧 嘅。 我唔好意思，嗱，我要讲听啦，又如何啲嗰边如何那样正正正确唔紧要，我呢一度我系唔论啦，系唔捻同你正正正确讲嘅。佢讲嘅就系从国奸国，有咩好？有咩讲？我哋都成日讲蝗虫啦。 系啦，然后咧佢系顺便捻埋到呢个东京2020奥运嘅，佢总之捻咗呢啲嘢出嚟嘅。 系啦，咁咧就一拆呢件事，跟住咧就有人再掘翻小说里面，就发现咗小说个主角设定有颇严重嘅问题，就系。哇！有主角二戰大戰軍人， 有什麼問題啫？ 佢今次有冇講清楚啊？ 係大家覺得冇問題啊，其實 係最奇嘅就嗱，佢因為佢冇佢小説入邊嘅主角咧，就話佢參加一個即係戰爭， 94歲壽終正寢，然後佢當年後生的時候曾經參加嗰個世界級嘅大戰。 因為咧，佢喺連載嘅時候係2014年，大家推斷咁佢出世咪即係1920年咯。咁佢10多歲，唔知乜乜流，佢去咗中國做黑社會。咁但係就推斷佢有參加過，推斷有參加過嗰段戰爭，但問題其實係即係最大問題係我冇講過啊。 係佢冇講過嘅， 作者係冇講過嗰段係參考現實嘅世界大戰，亦都冇講過嗰場係中日戰爭。 呢樣嘢就係但係咧重點就係、是、首先你仇你 hate speech 啦，簡單 hate speech 啦，然後俾人掘翻呢嘢就跟住好啦。首先就係聲優集體話唔玩。 有殺害警告啊！出咗殺害警告，跟住然後咧，聲優嗰邊開始做嘢，即係事務所嗰邊。 事務所即係拒絕曬。 咁其實咧，件事點解會掘出嚟咧？其實咧，我就要講緊啱啱講緊原因喺邊度走出嚟。其實第一炮係幻視，我真係好冇諗過我喺 Otta Channel 提呢個名詞出嚟，《環球時報》。即係如果唔知嘅，上 Wiki 查一查。即係我就好驕熟嘅呢檔嘢就。《環球時報》就係講緊一檔好多人都話佢黨媒，其實就唔係嘅，就個立場非常親政府，幾乎係後線執嘅咁。 唔係黨媒，係鳩媒。 都得啦。 即係咁，佢就出咗篇文就話點解有篇日本嘅輕小說用一個我哋殺害我哋用呢、這個，即係佢已經係直情將佢當咗係日軍啦。用日軍啊，反正佢有咗異世界，然後過住呢個後宮美式嘅大家啲 因為最近佢有張圖揾出嚟，日本 Twitter 又揾一張畫漢化版嘅圖，嗰樣就係話，喂你就算點咬都好喎，你即係人睇到就係、是、暗示二戰大戰啦，係入日軍侵華噶啦。咁你冇話你 根本就係講緊呢件事，不過問題佢因為編輯當年嘅要求，佢係模糊化咗佢個描述，但佢事實上講緊呢樣嘢，唔緊要。咁佢還是就講緊佢話呢個佢咁嘅日軍啊，唔單止可以得享安寧，咁啊仲要去到第二個世去二世界，仲要喺度歪，然後我哋嘅中國竟然走去代理呢嚿嘢乜乜七七。啊！即係呢個啲咩？ 興文嗰邊 啊！咁啊乜咩咁啊 ？Hello， 咁啊開咗第一炮，即係我哋係目前為止 ACG 直接對 ACG 開炮咧，係真係好罕見。即係講緊係唔係搞佢本內地的嘢？雖然你可以話佢，因為佢代理咗去大陸度，都關佢大陸事嘅。咁問題就係佢跟佢自己本即係佢個好，我真係我真係冇諗過佢會咁樣走出嚟咁樣搞。咁、問題就係、是、咁 OK， 咁結果就係、是、咁，然後咧啲人就跟住隨之起哄、就係走去咩咁就後屘先挖啲咩料啊，其他嘢都係呢件事打後先出現嘅，就係講緊呢樣嘢，就係、 就係、是、有個官媒好罕有高格調咁點名點名批評。 即係因為佢再之前就係講緊有一個自稱中國 account 嘅東西喺度講咗呢件事，然後引起咗還事住。不過呢條友嘅嘢之後再講，咁之後就係講緊就係我哋所見到浮上水面嘅事啦。就係依家喺度大家喺度嘈，喂，依部輕小說做乜可以改？即係大家開始未知道真相嘅時候，大家開始係不停喺度傳緊入邊嘅內容，就係已經係提到係中日戰爭，呢條友斬咗三千七百條友。因為大家其實如果有睇翻細個歷史書咧，你見到依個中國南京大屠殺入邊做過啲咩啦？兩個軍官喺度就斬人頭啊嘛，大家好容易就聯想到係嗰件事嘅現實。 唔係，唔好意思，我要提一提，其實嗰篇嘢係有相當多嘅可疑點嘅，因為當時日本軍官係唔會配嗰種刀嘅。 不過唔緊要，依個唔係重點嚟嘅，我諗 依個唔係重點，而 係二世嘅創意係夠噏嘅啫嘛。 唔係，我係講緊佢啱啱阿老孫講嗰、那個係嗰個好似歷史文件咁樣嘅。 但係暗示，即係唔係我係暗示，即係佢令人聯想到咯。 係啊，會令人聯想到當初嘅一啲慘事，而佢將一件慘事嘅正即係大家個當歪歪小説正當化咗佢啦嚇。 亦將就係其實依單嘢佢搞出嚟，大家都奇怪就係、是、Happy Japan 點會冇發現嘅？因為 Happy Japan 將動畫化噶嘛，依個係。 唔係重點係 so what。即係老實講，我真係唔係企喺中國對立面，唔係要咁樣去嘅啫。 唔係，我覺得唔係。嗱，你喺依條小説咧，係嗰小説網站連載嘅，小吉納羅連載。 納羅係。 咁咧，喺小吉連載，鄧歪歪都冇所謂。但係動畫化就賣俾中國，即係咩就係、是？如果你唔賣俾中國，或者日本播，吹你唔著，但係你動畫化，你又話啲中國咁又係咪？ 搞清楚樣嘢先啦。動畫代理，尤其大陸影視網站嘅動畫代理咧，係。站向動畫公司買嘅，就唔係調翻轉嗰邊 sell 過嚟。 不過依樣嘢，我覺得係一個問題就係、是，就你係依套作品，如果唔動畫化就冇人理嘅。你動畫化其實即係動畫化上咗水面咧，你始終一樣就係、是、動畫佢對於所依類 動畫嘅傳播力係 強多 遠高於你一個 小説網站 十難聽或者十九輕小説。 同埋依套出小説出十九本，買成幾百萬，即係平均每集都賣幾萬本啫嘛，冇多啫嘛都。 所以我話呢，因為濕鳩小水到你講啊，你點講啊？年中我調翻轉講咧，我調 Q 翻轉講啊！你大陸啲 YY 小説手撕鬼子嗰啲啊，唔係嗰個 唔係啊！我買我嗰本傳説中嘅抗日戰爭讀本都買得好少。 唔係嗰本嘢係嗰本嘢傳開咗啊！喂大佬， 唔係嗰本嘢係幫咩宣傳嘅？不過依個另一個問題啦。 係啊。咁就跟住啲人，即係其實呢個已經有個問題，就係、是、喂，係咪真係咁蠢？真係寫到明，如果係真係寫到明係中日戰爭，而我斬咗咁多人，佢會真係會做動畫化？我覺得佢唔會咁蠢嘅。 我調翻轉講咧，就算是又如何？ 輕涉嗱，如果小説網站咧更離譜嘅要得，因為講啲人傳播低啊嘛，即係冇人講就係你唔紅嘅話，你成乜都冇人理嘅。你紅咗啦，好啦，你動畫化啦。上 Happy Japan 幫你搞動畫化啦，套嘢紅咗啦，咁你啲小你覺得喺平時冇問題嘅就變咗有問題。 所以我就覺得 Happy Japan 唔會咁戇居，真係乜都唔做，等佢去。 難講，有一句，依篇頭先即係頭先我新聞都話啫，依個世界好多編輯眼大睇過龍嘅，求其見到依幾過癮喎，睇咗幾頁，咦好似掂喎，反正冇嘢改編就改編咯，嗰只多得很啦、 啊。咁相信呢套嘢本身都其實只係一套次次興歸嚟嘅啫， 係啊， 即係嗰啲四天王嗰啲 friend 嚟嘅， 係， 即係嗰啲啊。咁老實講啊，佢老實我嘅立場啦，就站喺我就比較點講啊，比較寬容咯、啊、我都唔知係算係左定算係右咁樣算係，因為咧左亦都可以對呢個十分言論好唔放過，右亦都可以好唔放過啊。即係但係我相對嚟講，我係接受。即係老實講，佢第一其實入邊套嘢冇歌頌過日軍，甚至日軍侵略嘅件事本身。 當然啦。 咁。實有人曾經是軍人的，未死都有不少啊！ 唔係就最慘就係佢嗱，如果你淨係描寫日中戰爭，反而唔係大問題。但係你喺 Twitter 裏邊講嗰啲嘢，咁樣就 嗰啲就真係 你嘅嗱，你嘅政治 少少問題， 你嘅政治立場咁明確，咁大家好自然歸咎就係你嘅小説都係講政治啊！冇關鍵。 哦，咁呢啲就真係 好可能亂水喎！ 唔係審亦都唔使審， 唔使審 條友仔肯定係右翼，唔使呢個肯定諗都唔使諗。好簡單嘅啫，點解有車個咁嘅設定落去，都係為咗滿足佢自己類似啊嘛。但係咁又如何啫？即係等於你啲 YY 小説滿足你曬嘢，咁我最多咪少兩句話佢唔掂，話佢垃圾，大把啫嘛。 咁佢艦隊咁樣，日本人都話佢咯， 自嗨小说嚟嘅，唔紧要，你揸就你动画化就你一都话其实好多嘢就你唔动画化。同动画化之后是两个两 个。屌你又捻写又捻写你幼女战记啦家庭啦嗰几套又唔够幼又唔够幼又唔够幼又唔够意识形态老实讲。 幼女战记可能一样嘢一幼女战记欧洲唔关事嘅二就是佢主要系上班族。你可以一系转世嘅时候嗰个身份系而家其实大家系差异中心。 我意思就系其实讲意识。有过呢套嘢嘅，大有人在， 但系识避啊嘛，因为就唔介意你做，你唔你可以做聪明啲，佢而家系唔聪明嗰只啊嘛，嗰只 摆到明， 正惊死嗰只，正系去到连日本人自己觉得喂好难帮佢拗喎。 咁嗱，呢个日本咧，其实咧，先唔讲佢憎唔憎中国呢样嘢，其实佢对呢个仇恨言论，甚至呢个差别言论，唔系仇恨添啊，系差别言论咋，即系咧嗰 间。 即系咁啊！你讲啲啊好简单，我哋举个关我哋事嘅例子，外国人，我哋而家喺日本官方叫我哋做外国人，咁外国的人好紧讲清楚，但系以前日本人唔系咁叫啊，叫外人嘅啫，街战嘅啫。 而家更注意嘅就系、是、呢、这个系好多年前阿蔡澜喺佢自己散文讲过就系、是，以前外国人识咩啊 ？A 人啊，型啊，跟住话，因为蔡澜自己笑型。 个读音啫，写写 唔系，即系写英文就写异形嘅，多谢 Aaron 啊。 系因为佢个日文发音变扯咗去英文咁样，再翻嚟，所以总之就系当年就讲紧呢扎词语，而家系听唔到噶啦。 因为其实日本人咧喺呢类所政治正确方面咧，佢比我想象仲严好多嘅。即系咧就 系佢系嗰种佢系点样齐头式嘅无差别。同美國嗰種反歧視又有少少唔同，雖然兩種都係麻煩嘅麻交煩嘅嘢嚟㗎啦，即係但係佢就講緊全世界都一樣嘛，全世界一樣嘅話，你就唔可以有差別，即係你唔可以話佢高，唔可以話佢矮，唔可以話佢肥，唔可以話佢瘦，因為要全世界一樣，即係日本嗰種兵矮式嘅齊頭細頭式啊，佢就講緊你唔可以用差別去喎。當然呢個係一個日本的政治正確嚟嘅，咁結果就係變成咧就係佢咁佢當年就係講緊孖叉個大陸啦，就話佢話佢呢樣話佢嗰樣，咁老實講，你嗰個環嗰個時間點，佢講出切嗰個時間點，個環境氣氛之下，你嗰個係咩時間點咧？就係、是、你就係中國人喺度拆緊你架中國車的時候，中國生產噶嘛。 而同一樣就係、是。當時 嘅 主角，當時 嘅 作者有冇諗過之後 佢 有動畫化小 説？係啦，呢啲咪濕小説，即係佢動畫化到真係天跌落嚟噶嘛 ？Q 諗到咩？就總之佢就係、是當初編輯部叫佢搞掂佢，問佢有冇做，係咪講過呢啲嘢？佢否認咗呢件事，佢否認話佢有跟手翻屋企定唔知幾時啦，即刻斬斬曬佢。 但係 太遲啦！係 當編輯問你嗰時候，你知道事情太遲㗎啦。 編輯都未知嘅。但系問題就係有唔知係佢得罪人多啊定係乜嘢啦？ 肯定係得罪人多啊！呢條街就 竟然係有人 back up 咗。喂，老實講，作為一個濕鳩編輯，因為佢講緊佢嗰一刻咧係講緊輕小說個咩成為小說家網站有少少躲，但係咧係啱啱同出版社丟緊，係正式商業出版。即使嘅話，其實係一個點講啊，係一個好基礎，仲冇乜人識嘅情況。但咁都有人備份咗佢嘅 Twitter， 呢啲唔係愛係乜嘢？ 即係擺到明，你當年真係講得太過火，即係有人夾出嚟咗。 唔係嘢唔係喎，係條友仔做人失敗。 唔係，亦講嗰陣句嘢唔係問題，條友係問題。因為就係你黑佢啊，直接講佢，你明上一歲嘢多，人一多紅咗啦，你條契弟依咁嘅垃圾小説紅得，即刻掘翻佢裝嚟蘇一斯出嚟。爆系大镬啦嘛，实系噶啦，你 系讲紧 你冇事啊？ 我更正少少，系红都未红，因为出版社未商业出版，你最多就喺个网站度有比较有名气嘅程度，就已经有人帮佢 back up。其实呢样都几难听，你难得嘅，老实讲。 证明咗人哋你将自己出类拔萃，衰得几衰到就咩？你未红，大家知道就系、是。收晒證據先，等你黃一黃。 未紅就已經咁顧人緣，都的確幾罕見啦。唔緊要啦，總之佢就俾人 back up 咗。咁到跟住就係啲人而家掟翻曬出嚟。咁然後出版社就喂，你當年話冇講過喎，呢啲咩嚟噶？咁啊，你話斷正你就白客，你就唔使講啦。 跟住咧，星一事業部所方面就叫星一，你全部拒絕佢。 一嘢全部降板， 系全部一齐就口明就系事务所嘅问题，就某一个唔，佢唔系一个唔系某一个，佢系全部同一时间同时去公布唔做。 啊，费事拉屎上身啊，大佬！依啲咁嘅嘢即系趁早，总之就你同我唔方都个人工喺边噶啦。 系咯， 好啦，咁咧结果就动画八就哦何咗啦，就结果就声优诶个作者决策惨咗咧啦，冻结咗惨咗。 嗯，个咩？你话个 作者？ 再个嗰个。 夏坑，夏坑，出塔夏坑就铲咗。佢一开始咧仲同因为啲友仔件事一发出嚟，啲大陆人肯定就 追住你 打。即系老实讲啊，我都系我之后呢个山本科嗰句，你哋应该会喺度嘅。你知唔知你有咩犯法嘅？但当时系冇讲到呢个系山本宽讲嘅 ，OK， 亦都唔系呢个场合讲嘅。不过我想插周岁啫。咁啊，咁啊，佢就睇咁佢一开始咧。都有份过佢哋嘅，都有对调，都对份嘅。但系好明显啦，佢唔识中文，你哋唔识日文，佢哋点佢哋份起嚟都冇太大火花。但系好快就跟手就系山野出道歉声明，个作者本人出道歉声明。但系个一点话大陆嗰边啲 fans 啊，唔可以叫 fans， 做咩啊？ 咁一定有啲嘢。 系大陆的人啦、啊、吓，我唔知点叫佢哋。总之佢哋就梗系冇咁轻易放过佢啦。咁啊，跟住就係、是、跟住先傳出呢個退聲優降板，即係唔好講都係退出啦， 退出啦， 佢退出，跟住就係、是、呢個輕小說嘅大陸代理輕之文夫，係一檔老番扶正的嘅站啊，唔緊要啦，佢哋其身不正， 即係大家當 冇所謂 啊，即係大家當係 Bilibili 啦，就話漏夜搭飛機過去同佢講，你唔搞掂，你唔刪咗呢條友仔，即係我唔知佢個形點樣點樣，佢名字係點叫啦，總之你唔搞掂咧，你唔搞掂佢嘅話，我就無限期拒絕代理你嘅嘢咁樣啦，但係講個類似咁嘅説話，應該係話佢喺個唔知係微博啊定乜嘢啦，總之佢 個條友喺微博度嘈，喂你玩我咁， 即係咁樣就講一句咁啊，話佢宣稱佢講嗰啲咁嘅説話，做咗咁嘅行動，宣稱我冇辦法證實，亦都冇辦法證實咯，當然咁，但係佢話咁，我話我哋聽住先啦嚇。咁跟手就係、是、道歉、刪文、道歉、刪 account， 跟住就再跟住就係停止。咁然後沒有然後了啦嚇，都冇都點講啊？成個 project 都接埋咗， 收埋曬。 成個 project 連個作者一齊接埋咗 啦。係啊，即係連頭先我開始講嗰個一開始爆料嗰條友咧，都生 Q 埋。依家網上面得翻嘅都一啲大家當時 cap 落嚟啊，備份啊、快取啊嗰類嘢剩翻，已經係得翻呢啲嘢。最原始嘅資料大部分都唔見曬啦。 不過唔緊要嘅，快 開就。即係頭先好似阿傑達話，即係條友真係衰到咧，特登有人開個 account 向日本仔爆料。真係好咩啊！真係 我真係應該咁講就係、是、你平時個人要蝦人精到咩地步人先 要係啊！即 係咁啊！最可愛嘅地方咧就乜嘢咧？有兩個現象，第一就係咁唔單止係停止動畫化啊，係仲有就一單 原作 原作喺所有通路入邊回收， 出版嘅文 停止出版所有已出版嘅回收。即係除非你已經買咗，如果唔係嘅話，你係買你現在行過老抽，你係買唔到噶啦，應該 買唔到。 咁 然後喺亞馬遜上面，大家因為見你停啦，搶。 但係亞馬遜係係冇未回收曬，同埋最緊要係有電子版。 係。 電子版係冇停到嘅，結果佢個電子版係瞬間衝咗上，好似排行榜唔知第一定第二。即係以一部次之輕過嚟講，係個現不可能的事。即係只要冇發生呢件事，係唔可能。就算個動畫化消息出，甚至套動畫好得都好啦，都唔可能嘅事嚟嘅。 當依咁實有嘅，啲睇啲獵奇心態，咪當係叫做唉，咪集埋啲。 唔係我有 friend 係直情講緊要飛過去日本買翻套翻嚟，呢個精神抗共啊！ 夠噏住佢，你唔使理。 唔係依套嘢就係，我就睇設定。到睇畫，到到而家二世隔期已經係水味就水味啦。你嗰啲係呢套嘢斬咗佢冇人可憐啦。 當年我睇佢就係翻一個白眼，然後動畫化翻多個白眼，就咁大把。不過翻白眼嘅樣子就係一套又喺度啦，又一套垃圾。即係同啲什麼二世界咩史萊姆啊什麼嗰啲都係差唔多原意思嘅啫，都係翻個白眼又一套垃圾，又喺一套垃圾。 佔用我哋動畫界嘅資源係咁多嘅啫。我嘅觀點純粹係咩啫？先講我，即係當然都我冇好認真研究過呢套嘢啦。咁你點會對一個敏屎嘅次子去咁認真研究？好簡單，原本根本冇人理嘅呢套嘢。 即係套嘢其實都出得唔拖唔水啦，即係聽啲有睇過嘅人講都係拖係唔拖唔。 聽嘅設定你覺得唔掂啦， 唔係佢嘅設定都係講世界大戰走去斬下人啫嘛， 四天王 啫嘛， 都係四天王嗰類。 二世嘅 Y 四天王，因為手機二世界嗰類嘢啫嘛。 不過佢本身即係，不過佢算係啦。咁你 MJ 文庫都唔係成日有動畫化改編咁，佢咁啱執到件咁嘅嘢，跟住就賴咗嘢啦。 即係咁就咁啊！結果就啱啱我話佢咁啊回收啦，乜乜七七咁樣最後就係而家就講緊係據因為個事件到而家到發生為止都唔到兩個禮拜，好似差唔多時間啦。據稱出版社係唔知同佢終止咗合約啊，定係宣言咗唔會再幫佢出嘢，直情去到呢個地步嘅。即唔止係下架，唔止係停止動畫，唔止係下架，係連個嘢有條仔都係因為唔知係解咗約定乜嘢，因為約唔係一定咁容易解噶嘛。但係佢話咗係唔會再幫佢出嘢， 即完全係撇清曬關係，唔會即係同你拉開界線啦。呢條友已經係 咁，都係都喺社會上面出現嘅情況就係咁跟。第一對象是大陸，就大家知道是特別麻煩的事的，咁就亦都有另一種嘅聲音，就係講緊，喂，佢就算佢咩，佢都係一種政見嚟嘅啫嘛，你咁樣去封殺佢本人言論以外，你唔係反駁佢嘅言論，你係封殺佢個人，去冚聲一個人咧，其實站喺好多立場嚟講，都係有問題。 即係甚至你 無論佢講咗乜嘢。 就算你延伸到去到日本动画界一样嘢都系嘅，即系因为依家嗰边嘈，即系环视嗰边开始嘈，去到网民嗰边嘈，我哋呢边漫画出版啦，跟住动画嗰边全部一次过系封杀晒、自缩晒嘅话咧，即系个都唔系一个好嘅现象嚟嘅。 因为好简单啫，呢个自由派，即系其实又系关右翼事。点解我话左右翼都系好拗头，就系讲紧呢样嘢。自由派讲紧佢嘅言论，就讲紧佢嘅言论，佢嘅作品冇办法。但是你用行動去令他們聽，那是不是一種迫害？即是他很明顯就是一種迫害，即是你說我們集體罷買罷體 OK， 你有你的自由，你就等於你有無論這件事發不發生我都不會抵制， 即是你可以去抵制又沒所謂 的，你要抵制，即或者是我剛剛剛剛新聞那邊說 Solo World 我不玩，我退出，我有我的自由的嘛，不緊要，但是我不會去令到間公司冇辦法經營噶嘛，即係我唔會真係斬我一個 server， 然後令到佢玩唔到落去，我唔會話行動令到佢間公司唔可以做落去啊嘛。即係當然可能我客觀，我冇人睇，咁間公司覺得喂，冇人買，冇人買代理，因為動畫公司嚟講，其實而家好依重呢個海外嘅播映權購買，冇人買，咁我就企劃運唔到落去，我要停止都唔出奇。問題就係你再向下講就。其实很明显就过了火，因为你是剥夺了条友仔网上说话的权利，剥夺了他的工作，这个好在日本，你都说日本会严上就比较常见，但是大陆比较少见，即是说香港比较更加少见，他是令到条友仔，其实如果条友仔是以写文写小说为生的话，其实你同令到他失去所有谋生技能是没有分别的。咁呢個就你話呢方面咧就係關左翼嘅事，左翼就講緊，喂佢做咗乜嘢，你都係不至於咁樣去乜乜七七。咁當然啦，左翼都話，喂你啲仇恨言論乜乜七七喎。咁右翼都話，喂佢啲嘢係點話，都係講出我哋嘅心聲啫嘛，就係有賺唔撚妥你中國，呢個現實就係咁樣。咁然後你哋有仔又咩抗日神劇啊，又燒車啊，又燒旗啊，又抗議遊行，因為講翻個時間拎出嗰陣時，就講緊呢啲。咁我哋喺網上講兩句從國奸國，又咁又如何一樣嘢咧？ 唔係，有一樣就係、是、其實頭先我講就係、是《國神劇》，佢唔係俾日本諗住俾日本人睇嘅。我係之後咧就其實日本好多呢樣嘢，就係、是、我俾我日本人睇，我又唔知出中文版，又唔知同中國做生意，你吹我唔漲，但係你慘你諗住你嘅賣俾中國入網上睇啊嘛。 同埋日本人唔係真係咁 care， 頭先你講到抗日神嘅讀本，佢真係咁 care 日本人 care 呢啲嘢。 有一樣就係、是、你唔 care， 但人哋好 care。你可以你用抗日神奇呢個比喻唔啱就係、是、 佢係神劇，日本人唔 care 咁，佢都好開心，因為佢溝片。 嗱，咁兩個嘢唔同啊嘛。呢個嘢純粹因為日本通常係呢方面係相對比較可以係一個以一個戲約嘅眼光去望呢啲嘢。 即係佢對歷史， 等於當年嘅小日本日本鬼子嗰單嘢，你記得啦？ 係啊係啊，變咗文良啊 嘛。佢係可以用一個比較幽默嘅方法去處理，咁唔代表佢哋冇咁嘅權力。去對等地去到嘅，當然啦、啊、你話做到大陸嗰種咁啊，要人冚家產，你老實講，佢同要人冚家產冇分別嘅。如果對方可以冚家產，我肯定佢哋肯定佢哋會做到位咁樣為止。就係講緊你咁係講緊誒，咁劉老實講啦，套嘢我出喺日本出係冇錯，佢有買到海外，不過係你嚟同我買嘅喎，明唔明先？明唔明個因果關係先？我都係出，我喺香唔係日本嘅電視台地上播放中。 最麻煩就咩？因為佢其實最其實係今次最麻煩就係、是、一改出版成中國有生意做，二做小説唔係諗住賣小説，唔係做動畫諗住賣俾中國電視台。呢兩樣先，嗰樣入咗就係幾多出版社同 我咧係買嗰個同賣嗰個都戇鳩嘅。 咪就係你買呢套嘢，但係嗱我咧 copy 只 paper 解呢套嘢，你已經有問題噶啦。而家呢個就係個作者衰。但開邊只 pair 都係負責任，因為佢係冇眼光。 即 係 好簡單，有啲嘢係唔適合攞出嚟賣海外。 我唔 即系唔关你受唔受恨言论先，即系好简单。我举个好简单例子，海洛小姐，即系大家莎莎嗰班啊，大家知系咩啊嘛？佢都系冇话出开噶，好简单。虽然系因为话个作者话咩啦，但系问题就系佢都系冇卖出去。即系个有啲系佢觉得唔适合卖出去，好正常。有啲嘢真系唔适合，甚至系唔应该卖出去嘅。唔會嘅，即係等於你抗日神劇唔會買過日本咁惡劇㗎。雖然我覺得佢可能日本真係肯買嘅，即係另一回事。但係佢理論即係一般常識而言係唔應該買。咁買一個你買一件唔應該買嘅嘢，係咪其實然後佢所以點解佢要用咁激進嘅做法？話咩飛過去啊？咩你仲想做代理？仲要做生意乜乜七七？其實咧就係第一時間卸咗個責任佢，等大家唔記得咗。到底當初係邊個人買套嘢翻嚟嘅？喂，如果唔係，咪銷售我攞到？啊，你等陣話你咩漢奸走狗買埋啲咩翻嚟？ 成日咁就係，如果直接講就係犧牲個作家搞翻出版社嘅犧牲嘅作家咧，我作家又用唔佢嘅真人嚟嘅， 即係係犧牲一個作者救翻一個代理商同一個出版社。 係啦， 即係佢係第一時間咁轉移言論。而點解就呢件事都我聽過好多人講都係話。出乎意料地咁我話個影響比影響傳播速度冇乜出得比大家影響速度咁好簡單。呢個係先講俾我翻個 credit 就我哋訪問 MOD 講嘅，我執佢口水俾佢啫，就係因為其實你要索本根源就係講緊最開始係環視搞出嚟，就因為以官媒嘅高度去看待一個市民話係絕無緊要嘅事。所以點解件嘢會炒到咁紅？就係講緊其實係一個半官方機構所以做出嚟嘅。我再講一次，還是唔係官方機構，真官方機構係人民日報。雖然人民日報有冇提過，我唔係好肯定啊。 哦，記得就冇。 啊，咁就咁即係講緊件事就係變成就係、是、有人刻意地將佢提高到某個高度。MOD 講嗰句嘢未講完嘅，點解佢講啊？就係佢講嘅解咧，就係六四。咁我就覺得，咁因為時間點就真係六四前後啊。但係我覺得有啲牽強。我覺得比較大嘅就係中美貿易戰。係啊，冇錯，又係關中美貿易戰事。因為連續中國喺外交接連失利啊嘛，佢要揾啲嘢轉移視線。 不過依單嘢有冇咁轉移到啊？咁樣可以，因為好雞毛蒜皮。 試圖 好雞毛蒜皮。 得唔得？其實我覺得你話唔得咧，又未必喎，因為。環視報完之後，其實有好多呢啲普通唔講 ACG 嘅媒體都有睇到，即係唔好話大陸，香港明報都有登，我好記得嘅。 即係咁嘅，用一個我嘅講法就係、是，呢套嘢佢應該死，原因係佢質素，唔係佢嘅政治，唔係政 治上台。一路次次輕改，根本就唔會理佢。 因為依家演變到根本就係批鬥。你批鬥走佢，你唔俾佢。 你批鬥佢垃圾，我冇意見啊！ 但係問題，就我嘅立場就係、是，垃圾佢都有垃圾嘅生存權利。即係當然，我最好佢消失。呢個係我呢、這個真係我真心話嚟嘅。不過我講緊係最好嗰扎四天王都消失埋。 即係我嘅真心話係呢個嚟嘅。 咁咪好難嘅，因為呢世界完全可以有垃圾存在。 但係問題就係、是、暫即係因為呢個 政治理由，我覺得係有， 即係我覺得你唔應該因為政治理由而去禁佢哋聲。佢只要佢有辦法生存咗落去，就佢哋嘅事。 即使個作者係幾咁古人傳， 即係因為有一種講法或者一種意見，就覺得我條友仔講嘢抵死乜乜七七。咁一個人佢講一件不犯法的事，佢故人怨又佢係咪嘅？咁你點解要咁？你冇理由情，你冇理由用呢個方法去令到佢哋正話香港人信奉揾食大曬，你人食都揾唔到喎，即係。第一就關個比例問題事啦。佢講喂，佢老實講啦，我講咩？我講得唔多啊。我識有啲人開口埋口就蝗蟲之拿乜乜舌攤乜乜嘴啊，大 Q 個包咁樣。咁你係咪要令佢工都揾唔到？因為即係個比例上唔係好合理。同埋如果呢單嘢一旦成真嘅話，呢一次就可以話佢話咩仇恨言論乜乜七七，下一次會唔會純粹就講兩句就俾你封曬咧？甚至係話佢只係唔支持大陸啊，或者係話哦台灣，即係之前徐建明嗰單啊，你話佢用台灣去叫有乜乜，即係佢有人有一派嘅咧，就係其實佢都唔係好同情個作者嘅，但係佢係擔心呢樣嘢成為一個 先例。大部分其實都係佢做咩啊？國者係衰格嘅，但係你嘅做法係你唔應該咁樣對待。 如果佢喺呢一刻喺你咁樣俾人。你好难保证下刻会唔会有一个更加无辜嘅人受到更加严重嘅对待。 即系你依家呢个好极端啫，咁你之后可唔可以会有一个冇咁极端，但系佢讲嘅都系类似嘅，然后又封杀咗佢？ 系我因为就作为即系，始终我作为香港人本身嘅情嘅立场就系，第一嗱，呢种手法就系如果引申落去就好大问题。但系喺纯粹单一件事，日本人嘅做法咧，唔系话啱唔啱啊？佢做法系完全系我哋预计之内。 周緊啦， 日本有種做嘢方法更加輕量化，佢都會咁做噶。 周緊啦，如果佢係 hater 對象唔係中國，而係譬如新興，我當納税啊，我當係納税，跟住俾人投訴乜乜七七，咁佢跟住 都會做， 都係咁樣做噶。 冇人投訴就唔出聲，又有人一即做，因為日本人做法噶，佢就任何會攋嘢可能性咧。縮咗先講。 譬如話宣稱佢歌頌納税啊，好似之前都有單嘅，唔記得咗。 出聲咪得咯，如果唔出聲， 咁咪落架啊，乜乜七七。 落架一定係，一定嘅呢樣嘢。但我知咁多年日本人嗰種做法，就係佢超級蛇龜，任何有可能被叉住嘅嘢咧，佢縮咗先講嘅。 超絕體罪名道士啊，記唔記得啊？加地震啊， 都即縮啦，日本人。 即係日本嘅自縮，我就真係唔係懷疑過佢嘅，但係問題就係、是、一個中意自縮。退縮又好，係縮清個縮都好啦。一個咁中意自縮嘅國家，面對住一個咁中意進攻嘅國家，有個咁嘅先例出現咗之後咧，就係、是、好大問題。即係講緊而家全世界個，我唔係好，我唔明點解會喺我他 channel 講埋啲咁嘅環球，即係環球形勢啲乜嘢？ 有我講啲唔係，有啲咁一啲唔係好重要咧。嗱， 就係講緊佢其實我哋擔心開咗個先例，就係、是、其實都係主要都係呢樣嘢嘅啫。 不過呢個應該講啦，你熟悉日本人性格嘅話咧。已經開咗好耐 噶啦，即係一個可以喺個點講啊？呢個地球上我諗得出嚟最惡劣嘅組合，進攻方最有侵略性嘅進攻方，同埋一個 最蛇 龜嘅手嘅被侵略方，或者呢個咩都好啦。咁佢講緊就係呢單嘢，我啱啱我仲未講曬，係咪啊？點解佢會炒咁大咧？有人認為。即係啲 MOD 嘅位啦，引再俾翻個 credit 佢，就係攞嚟轉移線，因為咁講政府出某啲嘢炒作某啲嘢，然後轉移視線。其實中港台日啊，總之我哋識嘅政府，美國都有啦，你美國比較少。不過 依家嘢冇 level 次完全唔同，因為講就係喺依家發生嗰時就係咩？開 gym 同埋啊，今年開高峰會，喂。兩個次元嚟嘅咯，已經係你點炒咧？你有先，佢點爆都係 唔係？唔係，佢炒出嚟嗰陣時仲未嘅。總之就係講緊係喺幾單嘢入邊自然失利，咁佢想揾啲嘢去掩蓋咗佢啊，好充氣又乜都好啦。 因為你中國嘅話係真係可以做到呢樣嘢，因為中國個媒體控制係可以做的。 因為佢中間真係會分佢，佢個好而家我哋好明顯就 當然我哋現在事實啦，但係當時可以預期都好困難嘅。事實情況就係一個民間的外交完全的勝利。即如果你用敵我雙方的觀點嚟睇啊，就係一個民間嘅外交完全勝利咗。香港唔係香港，大陸將日本某套作品、某套睇唔順眼嘅作品徹底夷平。咁當然喺後邊咩佢哋嗰啲嘢，即係日本歸宿嗰啲嘢，就一日唔係個個都知噶嘛。咁咪變成令到佢好似有啲嘢振奮咗佢哋。係嘅，呢個世界就係咁，就係咁咩啦。其實真係會有一啲用咗啲好，因為真係大件事就唔使你炒啦。佢特登炒某啲小事，大象徵意義大嘅事，去掩蓋某啲佢想掩蓋嘅事。咁個本體到底係MOD 所講係關六四事啊，定我所講嘅係關呢個中美貿易，唔知貿易啦，寫咗成個連接連外交嘅點講啊？因為佢中國嘅外交喺近幾年咧係節節勝利嘅，係問題呢兩三個月左右咧，突然間好似大國唔崛起啦。佢哋大家突然間，我厲害，我都覺唔厲害了啦，即係突然間係咁啊，連咗咁幾單嘢噶嘛，佢會揾啲嘢去轉移視線，甚至係振奮下佢自己，係啦，就係象徵意義嘅問題。即係如果唔係，點解佢呢個搞奧運，唔係世界盃又要關你中國事？你搞阿 Donald Trump 同阿肥金講傾講數又關你中國事？點解佢就要？擦下存在感啊嘛，揾啲嘢佢轉移下。 嗱，講擦存在感咧，嗱你話有啲嘢就炒翻身就係真係炒尾嘅。依家亦奇幾莫名其妙嘅就係 F 就 FBO 嘅，咁咧就佢而家啊喺錄音嘅時候就開活動。 喺錄 個時間點就啱啱好喺呢一單嘢爆出嚟之後一日兩日啦。即係好短時間之內， 六月四定五嘅，總之佢嗰咩嗰紀念啊，紀念㗎啦。 六月六號啊，佢紀念啊。即係咩爵士紀念日啦，嗰類啦。咁咧嗰日就 FGO 有個唔係 Face 有個係咩即係直播嘅 放 咁咧佢公布咗新活動就係、是、FGO 世佢得 計到勝杯旗艦 魔人戰士1945咁咧。由於佢用1945遞到，咁咧就有啲韓國有咧就喺佢FCO 嘅官網 官推嗰度 話：你依家收你發生咩事啊？乜你發生乜事啊？依家太唔太專業嘅機卡，你咪有問題啊？你依家即刻考慮停止呢個活動。但係咧，呢、這個火花好似爆咗，爆咗好似有冇半日啊？都好似冇啊，跟住就 爆。夜晚開始爆嘅，爆第二日， 跟住其實已經熄火啦， 熄火啊！即係 佢亦都冇熄咗火啦。咁咧就因為咧啲人就揾嗰陣，有啲韓國人就喺度講就話，因為全有即係有就話有啲韓國人就話佢故意喺韓國陣亡將士紀念嘅嗰類嘢就發表活動，1945咧就有已經借嚟支持嘅啦，先就幫佢紅衣滿粉之類嗰類啦。但係嗰時就。一個就係咩？其實完全唔知道。 係佢哋未知咩劇情，同埋如果你有睇過《繼優勝杯奇行》，其實係唔關你哋韓國事，你哋唔好走出嚟啦。 唔係，唔好話唔關韓國事，佢哋二戰大戰都唔好關事嘅。 係啊，佢 好分手嘅真 係。完全其實佢係啊經驗淨係撚咗啲，即係其實係將左炒右炒搞埋落去係玩嘅啫嘛，完全係冇關過歷史元素事。 好啦，有啲日本人有人分析過就係依家有人懷疑啊，而家純粹推論，即係網上推論就係、是。其實今次會炒起就純粹就咩？睇見中國炒依單嘢，世界炒得咁開心，想跟風就見到啱好就有呢件事就成日炒，就揾同一啲冇玩開 FGO 嘅人講，就話佢攞一話1945年就扯用依句好遞到呢兩樣嘢，夾硬扯埋第二次世界大戰，夾硬扯埋睇嚟扯埋戰犯啊、右翼嗰啲嘢。就發大講 係，即係嗰陣時二世界單 少少歷史上，即係1945年二次大戰完咗好幾耐啦，大佬。 唔係，因為你唔係二次， 係輸嗰年， 輸嗰年， 輸嗰年。因為其實頭先講緊二世界單嘅就係有鬧過韓國噶嘛，咦？韓國嗰邊唔出聲，我哋依邊嚟出聲啦，喂大佬。 撩下，喂，撩下佢咧， 撩下佢，因為 但結果就撩唔著， 係 半日都唔著。 就係、是、 因為太過緊要， 太蠢啦， 即係有時 太勉強， 太勉強，你夾硬嚟，即係夾硬啲太過分就係、是、我喂。好難，真係一玩你真係坐灣嘅係冇玩 FGO 嘅，二太少100-200人，好似話 係 撩尾個火頭，結果就哦咁樣 係啊，結咗就冇事。即係後來仲要有個 Twitter， 我即係我唔知嗰個係咩，屬於即係啱啱新開嘅，佢都出嚟講，其實就有啲人係依家咁樣去企圖撩起個火去做一啲嘢。 咁就叫大家唔好上當。咁後屘呢個都有傳到出去嘅，呢、這個都。咁所以咧，其實個火咧後屘係咁，即係咁樣係開始冚翻低。 即係我覺得就有少少， 唔係冚翻低，係美國。 有機會係其實係呢個 FGO 韓版，我覺得有噶嘛。嘅競爭對手試圖試成成機揾成機發難，諗住 揾你打下喐下佢撩下先。反而咧，而家單嘢係嗱嗰日喺網上發表啲 hate speech 啦，咁咧就撩到美川其實嗰度，又掘翻美川其實當年啲嘢，又係2012年嘅嗰陣時間最多呢啲嘢噶，就話因為其實我唔係好記得佢講咩啦，因為佢就冇咁冇露骨嘅，佢阿美川其實發表嗰段冇咁露骨嘅。 咪就係佢嗰個咩一國兩制同一制度咯，唔係咩一國兩制？ 唔係嗰年，唔係2012年好早啊！ 再早啊！ 七年前，五年前啦、啊。佢唔知講緊係嗰時候係講緊乜嘢佢又唔知佢講緊唔知咩嘢嘅。佢就入聊翻俾川，其實類似又係所啲仇恨言論嗰類嘢嘅，就佢暗喻啲嘅，冇咁露骨嘅，即係冇咁一眼睇出嘅。但係總之耳煙不長，大家估到係有嗰類嘢有關，但係就唔係學就是。有啲諷刺性質啦，即係我唔係好記，因為佢講得幾含糊啊，一嚿嚿嗰種啊，即係呢個睇完唔好明，但係 feel 到佢想講啲咩嗰種。不過又係慘皮，一來又係鼻穿其石，依樣又冇咩新冇新作品。 係咯， 即係最緊要就係你冇新作品出嚟，佢嗰嘢冇咁明顯啊嘛，因為二世界作真係太露骨，就係、是、你寫得好含糊，大家睇唔好明。feel 到，但系又解噏唔出系乜嘢话咧？ 同埋你对比起嗰个作者，嗰、那个作者系爆出嚟噶嘛？但系鼻川其实大家睇咗咁多年，其实唔多唔少，其实大家都会 知道佢 谂多啲先，即系唔好话接唔接受，谂多啲先，即系唔会第一时间就哇你条友真又点，二世界作者一讲出嚟就喂咪摆明居马开火啊，就梗系大家都会围住佢嚟打啦。 因为最紧要一相比讲，就鼻川其实喺呢方面其实佢系比较佢唔系好政治化嘅，即系佢嘅出版唔系好政治唔政治嘢嘅。咁你写两句即系嗰啲，但系算，但系二世界作者其实你好难话唔系喎，你睇咁明显，即系叫做哇你咁露骨地话到明嘅，好难帮佢拗。但系鼻川其实仲可以兜话，可能佢自己讲得唔系呢样嘢咧，佢讽即系上咗咩嘅？ 大家会明白个文化差异喺度，但系二世界作者 哇你断正嗰只嚟噶， 你断正 啊！我觉得做个原因就系你啲人中意鼻川嘅话，掩饰套二世界啊嘛， 系咯。 即系呢个关事啊，呢、这个关个系心理上面叫光环效应嘅嘢。你中意一个人某一点嘅话咧，你会接受咗佢，你会第一你会 ignore 佢某啲缺点，你甚至会认为佢某啲嘢你都会接受。 即系我今日爱因斯坦嘅讲法，我好似好认同噶。我真系由远东游记佢认中国人，我好认同噶。 当然啦，唔系呢篇大家嗱呢篇大家未必有睇嘅。 唔系重点就系、是。你中國有冇朝底愛因斯坦張若昀咯？你只錯咗你兩塊笨，不過就唔重要啦，唔關我嘅事啦。仲有好似仲有一單類似嘅奇離新聞嘅，又睇下先，又係好似關有關係咪關依家好似冇攞，因為佢好似話咩？ 即係咁二世界嗰度仲有一單就牽連都話，我都講話個牽連都好奇怪啊，中島愛嗰單。即係佢無啦啦就因為啱啱講啦，啱啱講我退咗幾個聲優，老實講啦，我睇完之後我關佢咩事？係有人提翻我，我嗰四個嗰幾個退咗出嚟個聲優，其中一個， 因為中島愛一個37海，37海頭先講喺上一次新聞都講過啦， 即係佢個上海個上海的 live 嚟，應該係即係佢就因為6月24日搞嘅，就因為豬搬事情而停止終止。 依啲嘢被封喉啦，又係好似日本 嘅原因就好明顯係咪？佢個豬搬事情咁啱你聽唔少啦。 因為日本人好興作用佢咯，日本人蛇龜性格咧，一見到封喉火勢咧，佢一定避嘅。 即係依個掃到颱風尾嘅， 好少事。即係有咗再強調一次啦，日本人咧係嗰啲。好小事佢都驚死嘅人嘅人嚟嘅，呢種情況之下，佢絕對唔敢去中國嘅大佬，佢啲奶咩奶咗點算啊？就算機會幾低都好，佢都唔希望搏。 但係其實我覺得有啲奇怪啊！佢係點講啊？第一個官方反應就係聲優退出啊嘛。咁佢哋已經係第一個官方反應嚟㗎啦。 但係而家就因為開始個 show 費事煩啊嘛，即係佢講費事煩好重要嘅。啊，仲有記得啦。 美田榮一郎啊，喺佢嘅喺One Piece 嘅嗰啲作者自畫像度咧，畫咗自己著軍服嘅相，結果俾人鬧，結果俾人受飛起，佢道歉。 嗯， 依樣嘢就 check 佢好彩啦。如果佢唔係依單係炒嘢嘅話咧，講啲美田，講真以美田嘅 level 嘅等級，佢話乜都冇所謂啦。但係依單係炒到咁紅，咁大。你啱呢個時候出咗自畫像著軍服嘅，著嗰套軍服嘅，攋嘢啦。佢真係試過啦，佢真係放咗一中槍啦。 係啦。 就咁呢啲係唔好彩呢個位置問題嘅啫。 好啦，仲一單。 咁啊，仲一單啦。其實嗱，唔好意思啊，因為嗰邊太長，然後忽誒唔小心跳咗嘅，所以係唔關啱啱講嗰扎嘢事嘅。 補充嘅 係補充嚟嘅，一個新聞補充嚟嘅。Steam 嗰度，我哋之前有跟蹤過，就係講緊呢個 Steam 呢個出信俾扎L Game 廠商啦。咁然後嗰陣佢因為呢個好罕有地因為個客户或者官大家大眾嘅反對而最終撤銷咗，咁然後呢個最進一步，佢現在出咗篇聲明啦，可以叫聲明，或者叫公告，就係佢唔會阻止任何遊戲、任何合法的遊戲去上架，即係唔會因為佢題材理由而阻止佢上架，佢唯一會阻止就係犯法的。咁當然啦嚇，唔好意思，其實老實講啦，佢都需要打對象咧，只要話佢兒童色情咧，佢都係照落嘅。不過佢就出咗個聲明，就係話我哋唔會阻止任何呢個嘢。其實你可以話勉強要關呢單啱啱講嗰單嘢事咧，就係講緊兩個完全唔同嘅態度啦。就係講緊老實講，你唔應該喺根本上去阻止個作品出現。你如果你覺得你可唔想佢不樂見佢出現，你可以點講啊？叫大家白睇咯，白玩，甚至話你 Steam 俾我出 L Game， 咁我哋白玩咯，我哋過隔離多，咁佢咪輸？即係我唔係去譬如話同美國政府啲參議員講，我哋令佢令到當嘢行落去，唔可以即係咁樣係唔合理噶嘛？即係個處理方法，你可以嘈。可以出聯署，可以投訴，可以成，但係去到壓制咗對方嘅存在咧，就係過咗方。有啲嘢就係講緊呢條線處理得如何啦，咁啊強行將佢連埋咗一齊啦，咁啊補充埋啦。 咁大致上仲冇，因為冇咩補充咧，差唔多。 要是真係漏咗，我哋下個禮拜再講。 好啦， 因為呢兩個禮拜真係好多大新聞，啲比較細嘅我已經全部跳曬噶啦。 跳曬噶啦，啲太唔係好重要嘅新聞都跳咗啦。好啦，咁今個禮拜二世界人生史嘅特輯 就二世界翻翻嚟啦。 翻嚟啦，好，咁下個禮拜就。 你啱啱我啲嘢啫嘛，即系仲有一样就关嗰边新闻事嘅，我哋要好好地玩 game， 可能真系要去异世界。 系啊，系啊，头先即系我呢排我个感觉就系，我哋要玩 game 就嚟要去异世界玩噶啦，即系 你好好地咁，即系你成即系有好多，俾我讲多少少，有啲好多人都觉得系玩 A C C 嘅原因咩啊，逃避现实。咁如果你想好好地咁逃避现实咧，唔该你去异世界。喺呢個地球上面，你都係冇辦法嘅。 即係人類開始越嚟越又被各方面被壓迫得越嚟越多啦。我哋即係玩手遊啫，大佬啊！ 唔緊要，喺大亂鬥出嘢之前，你唔該保持現狀。大亂鬥之後，之後大亂鬥再先再講。好，咁下個禮拜再見，拜拜。